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又一起完成了第三大章规范篇的学习。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很多同学一直在坚持积极的学习，并且留下了很多高质量的留言，值得我们互相思考和交流。也有一些同学反复推敲，指出了文章当中一些表达不严谨或是不当的地方，我也十分的感谢。大部分的留言我都在相对应的文章当中回复过了，而一些手机上不方便回复或是很有价值很典型的问题呢，我专门摘录了出来，作为今天的答疑内容集中来回复。第一个问题是寇德二同学的疑惑，他想知道下面这两种处理的风格哪一种风格更有效更优雅。第一种是在代码中对数据进行检测并直接处理与刨除异常，第二种是在异常处理代码当中进行处理。其实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翻译成相应的if elif 语句，而第二种方法则对应着异常处理的常见代码。这两种方法对应的代码我都放在了文章的代码块当中，你可以点击文章查看。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很大的一个区别是，第一种方法一旦抛出异常，那么程序就会终止，而在第二种方法当中，如果抛出异常会被程序捕获，程序还会继续执行，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两种方法的重要依据。当然了，在实际的工作当中，到底使用哪一种方法还是取决于具体的场景。比方说一个模块的功能是对输入进行检测，如果输入不合法则弹出对话框进行提示并终止程序，那么这种情况下使用第一种方法更加合理。但是如果换成一个产品的服务器端，它需要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以保证服务器不崩溃。比如在连接数据库时，如果网络异常无法连接，那就需要捕获这个异常进行记录，并同时保证其他功能不受影响。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会选择第二种方式。第二个问题，夜路破晓同学提到了很多程序员传授的经验之谈，即先写出能跑起来的代码后期再优化。很明显这种认知是错误的，我们从一开始写代码时就必须对功能和规范这两者双管齐下。代码功能完整和规范完整的优先级是不分先后的，应该同时进行。如果你一开始只注重代码的功能完整而不关注其质量规范，那么规范问题很容易越积越多，这样就会导致产品的 bug 越来越多，相应的代码库越发难以维护，到最后不得已只能推倒重来。我在 Facebook 工作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参与过类似的项目。当时呢，某些功能模块因为赶时间 code review 很宽松，代码写得很不规范，留下了隐患，时间一长 bug 越来越多， legacy 越来越多，到最后万分无奈的情况下，我们几个工程师专门立项，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重写了这一模块的代码，才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代码中写多少注释才合适呢？小霞龙旋风同学留言说，自己的同事要求代码中有 70% 的注释，这显然有点过了哈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你的代码中没有注释或者注释很少，仅凭规范的变量名肯定是远远不够的。通常来说，我们会在类的开头、函数的开头或者是某一个功能块的开头加上一段描述性的注释，来说明这段代码的功能并指明所有的输入和输出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要求在一些比较 tricky 的代码上方加上注释，并帮助阅读者理解代码的含义。总的来说，代码当中到底需要有多少注释，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，还是要根据代码量和代码的复杂度来决定。不过我们平常书写时只要满足这样的规范就可以了。另外必须提醒一点，如果在写好之后修改了代码，那么代码对应的注释一定也要做出相应的修改，不然很容易造成文不对题的现象，给别人也给你自己带来困扰。第四个是未来以来同学的留言，他提到了项目的 API 文档的问题，这一点说得非常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也简单介绍一下。我在专栏当中主要讲的是代码的规范问题，但很多情况下光有规范的代码还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一个系统、一个产品甚至一个功能模块的代码都有可能非常复杂，少则几千行，动辄几十万行，尤其是对于刚加入的新人来说，在 ramp up 阶段光看代码就可能是一个噩梦了。因此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规范的公司通常也会要求书写文档。项目的文档主要是对相应的系统、产品或是功能模块做一个概述，有助于后人来理解。以一个 Surface 为例， 其对应的文档通常会包括下面几个部分。第一点，系统的概述，包括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工作流程的介绍。第二点，每个组成部分的具体介绍，包括必要性、设计原理等等。第三点，系统的 performance， 包括 latency 等等参数。第四点，主要说明如何对系统的各个部分进行修改，主要给出相应的 code pointer 以及对应的测试方案。这些内容也希望屏幕前的你能够牢记。今天我主要回答这些问题，同时呢，也欢迎你继续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疑问和感想，我会持续不断的解答，希望每一次的留言和答疑都能给你带来新